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 身为张艾嘉陈升的首席女弟子，奶茶刘若英备受瞩目，在推出了《很爱很爱你》《年华》等热销的音乐专辑的同时，刘若英以她细腻自然的演技横扫了许多国际影展，终于在她42岁的年纪成功地嫁给了跟她年龄相仿身家过亿的才子钟晓江。2011年8月，刘若英在自己的官网宣布已经结婚的消息，并且感谢大家的祝福。我们才恍然大悟，说一个让不少人喜欢了10几20年的小女生，如今也已经蜕变为美丽幸福的小女人了。 那时我们总有好多话，什么事都可以讲，我的爱情比你早，却一直放在心上。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我不想再多说话，经过了相遇和挣扎，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那是多久后的事了？有一天你突然问我，在那个时候是否也爱着他。 当80后在感慨奔三不是梦的时候，70后已经对奔四泰然若素。其实在奔腾的岁月江河面前，人人平等，凡人会渐渐成熟，而明星当然也会慢慢老去。现如今70后和80后的偶像们纷纷大龄婚嫁，我们也许不必感慨岁月无情，只能感念自己在岁月当中的成长。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位之前也算是香港娱乐圈的黄金剩女， 她是在35岁升级做人妻的梁咏琪。 一整夜不能睡，我反对失眠的滋味，忘掉你的脸，忘掉昨天。好想见一面，大风吹该爱谁，难道不能凭感觉，大风吹泪在飞，我这是个爱哭鬼，分手的难，我一我不了解是谁不对， 以你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歌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歌是1993年在 TVB 翡翠台来首播的《都市的童话》主题曲。 若你发觉我是傻傻痴痴，望着你半醉半痴，不懂说话，等你时可会知，你就是像天边一个仙子。想我这个傻小子，活着你引致每天隐约乍现，不远处是我想你 张，我像是谁人最爱没怀疑，想识当天心里热情已经开始，求求你珍惜这份心意，怕多错多知，柔情如清空辗转飘过动人我的歌声，像眼神悄悄灌醉甜蜜似诗，请明了我心痴，情像是脑海翻过百事每晚我都跟你梦中轻思语，希望尽将不会停止，请明了我心知，能日后地老天荒人来傻开始，无掩饰只因我愿对你真挚，茫茫啊内心等你愿意，望着你半醉半痴，不懂说话，等你示意，可会知你就是像天边一个仙子？若你发觉我这个傻小子，活着你影子，每天隐约乍现不远处，是我想你将我重视，谁人最爱没怀疑？想识当天心里热情已经开始，求求你珍惜此番心意，他多彩多姿，柔情如清空辗转飘过动人我的歌声，将你心悄悄灌醉甜蜜似诗，请明了我心痴，情像是脑海翻过百事每晚我都跟你梦中轻思语，愿望尽将不会停止，请明了我心知，能日后地老天荒人来傻开始，无掩饰只因我愿对你真挚，爱我吗内心等你愿意， 听这首歌充满了青涩的偶像味道，当年就是这个唱功青涩、形象青涩的人一举成为香港乐坛四大天王之一，其后这么多年再也没有和当年一样成功的歌手包装和运作的成功范例了。对于70后和80后来说，又有谁曾经没有喜欢过四大天王呢？关于黎明，早期我们对他的歌还有他的电影印象深刻，而关于郭富城，我们总会想到他精彩的舞姿。接下来我们听一首郭富城抒情的歌。 我说的再多又能证明什么，不过更加寂寞，你很迷惑，我很无措，这些混乱悲喜值不值得？你的不快乐不会是你的错，是我还缺点什么？曾经给过你的承诺，一个一个回头嘲笑我，我真的怕了，真的怕了，靠近你远离你都错，你的温柔背后的心事难懂，仿佛我们爱得很堕落，我真的怕了，真的怕了，面对你背对你都痛，

是我爱的人，我能够怪你什么？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在渐渐模糊的窗前，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微笑着容易过一天，也许是我 这里是手工定制的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原谅》来自于新加坡最美的女人姜玉华，当然这是新加坡媒体对她的赞誉，甚至媒体说她是新加坡最性感的女人，而且《男人帮》杂志更加投票选她为100位最美丽的女人之一。新加坡人爱姜玉华是因为她既阳光又甜美，并且微笑可人。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同样被称为新加坡国宝级的声音，她是低调的陈洁仪。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我问妈妈为什么伤心像快乐，妈妈笑着说她也不懂得。我想出去走一走，哦，妈妈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哦，妈妈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丝无奈。天冷我想回家，童年已经不在。昨天的雨点砸下来，那滋味叫做爱。呜，别在风中徘徊。呜， 渐渐对着收音机学唱新的歌。我问朋友为什么做梦也快乐，朋友笑说他从不相信梦。我想出去走一走，哦，朋友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朋友的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份期待。天冷我想回家，年少已经不在。今天的雨点洒下来，那滋味就是爱。 陈洁仪早年在台湾歌坛发展，也许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她当年被人说没礼貌，态度骄傲，而时间却证明了陈洁仪的实力。这些年来，她不但在台湾成为畅销歌手，后来又到香港发展，出演了舞台剧《雪狼湖》以及《漫步人生路》。人总要在向前的道路上相信一些什么，这就是推动你最大的力量和引擎了。接下来我们跟你继续听到拥有着淡淡舒服的嗓音的来自新加坡的蔡淳佳。 有些事我没说，但我有感觉。有些事我没说，但我知道结果。有些事我没说，但你有感觉。有些事我没说，但你知道结果。有一天我会擦上翅膀飞，有一天我会张开双眼看，有一天我会见到我的梦中有谁，有一天我会的飞，有些事我是我没说，但我知道结果。有些事我没说，但你有感觉。有些事我没说，但你知道结果。有一天我会插上翅膀飞， 天我会飞过世界的飞，当太阳升起的那一天，你再看我一遍，你将会发现我所有的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歌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如果说你曾经听过很多台湾早年的流行歌曲，从最早真正接触到流行歌曲的那一代人，也许很难忘记接下来我们要带给你听到的这首歌。我说的是它的 MTV 的场景，雪白的脸，艳红的唇，黑夜风雪中奔跑的少女，以及风中摇曳的纸伞。这首歌的演唱人就是最早带给我们都会红唇女郎感觉的黄莺莺。也就是从这首《雪在烧》开始，我们开始关心那张风中雪中苍白精致的面孔。 我的心事